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米夏。那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那些事儿》啊。这本书的作者陈彦明女士现在就坐在我们直播间，和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米夏好。 嗯，那些事儿哈、啊、讲讲过去的那些事儿。其实这本书是一个系列丛书，那些人，那些事儿，那些时光。 对， 那些人之前是和我们读书俱乐部的主持人红酒聊过。 对， 今天我们分享这个系列丛书的第二本那些事儿。嗯，本来是无心出书的，是吧？也没觉着我要写一套什么什么书， 对对对， 但是日积月累，星星点点的就水到渠成了。 对，因为我一直有这个写一点东西的习惯， 嗯， 然后这个已经坚持了很多年了。就是在写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想着要出书这样的目的，但是它只是我个人的一种像生活状态一样的生活方式一样的东西。 嗯嗯，于是有了我手里捧到的这本书哈，那些事儿，读您的文字，我觉得您是一个挺幸福的女人，因为里面有好多这个生活的片段发生在家庭当中哈。 对对， 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宝宝，今年已经上初一了，然后呢有一个很宠爱自己的老公。 嗯还好。 虽然这个我们已经人到中年哈，一个中年女性自己把自己的事业把自己的家庭都经营得很好，嗯，然后可以发现生活中很多闪亮的片段，咱们就来分享一下那些小事儿对您有什么触动，或者说这些事儿能不能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觉得哎好像也挺值得回味的哈。我翻您这本书哈，有一个细节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一篇叫趣味人生。 对， 嗯，有一篇叫趣味人生，怎么回事呢？哎呀，说起来还挺惊险的，就是认识您先生的第一个夏天，你们俩呀在天津的海上，那应该是渤海是吧？ 对， 俩人乘汽艇的时候一不小心翻进了大海。 对， 说起来很惊险的事儿，给大家讲讲啊，怎么回事？ 因为当时就是我们俩认识时间不是特别长，就是开车就去那个天津去玩儿。当时坐汽艇，他就开得特别猛，然后就是一个陡，特别陡的一拐了一个弯儿，然后夸一下就把我们俩都给甩到海里了。 哦， 就这个时候，其实我是不会游泳的。 嗯， 我不会游泳。 就是你们俩坐的那种，两个人坐的那种艇是吗？是， 对对， 是骑在上面那种。 对对对， 啊、 哦，两个人的，然后就翻进去了。 认识时间不长， 认识时间不是特别长。 啊、哦，他提出来去坐这个艇的。 对，我们就其实还有他弟弟，当时我们一块儿、 嗯， 开了一个吉普车，当时就是还咣当咣当的那种， 嗯， 然后那个去天津的海边去玩嘛，然后一下翻到海里了。这时候我还不会游泳，只穿了一个那个背心儿、 救生衣， 完了那个就浮到水里边，然后就抓着他领子。然后当时特别特别紧张，然后他呢就一直看着那个艇还在那儿打转呢，知道吗？因为当时已经离岸很远了， 嗯， 海面上也没有人嘛。然后我就拽着他领子，然后他就去找那个艇， 嗯， 我就说后来那个水的冲力特别大，我眼看着就要抓不住了，我说不要了，就不要艇了。实际上不要艇也是不行的，光在水上飘着也是不行的。然后 他会游泳吗？ 他会， 嗯。 他马上就抓着那艇了，之后呢，然后他抓上了，然后就把我给拉上来了。 嗯， 就在那个艇那个扒着那个边儿的时候，我突然就呵呵的就乐了，你知道吗？ 你乐了？ 对对对。 啊， 然后因为这时候没有危险了嘛，然后那个他已经上去了， 哦、 已经上去，他下一步就要把我拉上来了， 嗯、 我就扒着那个船那个艇的那个边儿的时候， 嗯， 我突然呵呵就乐了，我觉得特别好玩，突然之间觉得特别好玩。 嗯， 然后那个他看我愣，他就傻了，他反而就因为他可能有可能比我更紧张。 嗯， 完了他说你还乐，我说对， 我说没，我说对，然后他就把我拉上来， 嗯， 拉上来之后呢，我又看他那个腿啊，已经被那个艇，因为那个艇在那个水里还在发动的嘛， 嗯， 然后被打伤了，然后流血呢。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一看我就夸眼泪又下来了， 嗯， 我就害又害怕了，然后当时也是经历了一番很惊险，但实际上是有惊无险，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比如说在我是比较主张安全类的冒险， 嗯， 就是在平淡的生活当中有一点点呢，有的时候经历一点的小波折小乐趣又没有大的事情，这种时候我觉得是。 就是认识您先生多长时间，你们俩去玩这个惊险的游戏？ 有几个月吧。 啊，哦，也可能是他有意为之，他觉得，哎呀， 啊，不会吧？ 我推测啊，八卦一下，啊，这个来个英雄救美什么的哈，啊。当然这是主观的这个判断哈，啊。 但那时候确实是在比较 热恋， 对 啊， 嗯。 但我觉得你的表现也比较让人这个诧异哈，就是这刚刚脱离危险，可能还心有余悸的状态，你笑了，笑完了之后看这个自己未来的先生腿在流血，然后又哭了， 嗯， 就是这个情绪的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 嗯嗯，实际上我觉得我是比较乐观的。 嗯， 那种时候你那个经历了一点小风险，哎，反而过去，等你再过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是特别有意思的， 嗯， 是特别有趣味的。所以这个文章的题目呢就叫趣味人生。 嗯， 其实包括后来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一块儿玩呀，经历了当时身在其中的时候觉得特别危险，但是真正过了之后呢，包括我们有时候跟朋友出去玩，就是别人的，比如说一般那个女士都是比较容易担心啊什么这样的， 嗯， 可能比如说我们一块儿几个就是几对夫妻或怎么样的这样的玩，他们有的也是过去之后还在抱怨嘛， 嗯， 就是怎么怎么样，我过去之后我肯定不抱怨了，觉得好玩， 嗯， 然后就跟他逗乐，你知道吗？ 嗯， 我觉得生活中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好玩的事情 啊，就是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哈，陈燕敏女士哈，我觉得你有的时候是有那种小女孩的那个心理的感觉 啊，是吗？ 啊，有一点儿，然后这样的一个情绪变化，然后老公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女孩还挺可爱的， 因为那个当时，因为你当时一看这种状态，就是她咕嘟咕嘟在流血， 嗯，咕嘟咕嘟流，这流血量有点大吧， 对，当时还去打了破伤风针嘛， 哦，嗯， 然后我真的特别害怕， 嗯， 我当时就是一下那个眼泪就下来了， 自己又哭了又笑了哈，当时经历了一番惊险， 对对对， 但是现在想来觉得这个转危为安，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 哦，那后来呢，这个奠定了你们两个人这个感情的基础， 这只是我觉得这个谈不上基础，只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插曲嘛， 嗯， 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插曲，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俩认识也是比较偶然的， 嗯， 就是顺其自然的在发展， 哦，顺其自然哈，说到你们俩认识了，我们就可以把提纲的后半部分提前哈，就是因为刚才我和您交流的时候您说到了这个比较相信一见钟情， 因为我们俩，我和我爱人，我们俩认识的模式是一见钟情的。我相对来说，我真的是很相信一见钟情。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你当初的那个感觉，其实很多时候它真的有可能不是凭空的，可能综合各个方面的，在那个刹那间，就是说能彼此撞击出来一种火花。那我觉得这种东西，包括这种情感，包括一种激情的东西，可能都会延续到后来你的婚姻当中，当然因人而异，我觉得就是说人的情感模式爱情模式实际上是丰富多彩各种各样的，那对我个人来讲它实际上就是偶然的产生了这样一种模式， 要不说这陈女士多么幸运呢，这一见钟情之后就是这个火花擦亮了之后就照亮了未来20年的这个婚姻生活，是吧？现在结婚有20年了吗？认识有20年了， 认识有将近20年 啊， 嗯， 都说到这儿了，你们俩怎么一见钟情的呀？ 那就不太好意思，因为我们 是在滑冰的时候，是吧？ 滑冰，就特别偶然，完全偶然， 素昧平生。 对，当时是在北大的校园里边，然后那个正好恰巧都去那儿，然后就是彼此其实有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心灵的感应吧，然后 冥冥之中 是会碰 到的， 我在那儿坐着，就是其实我是等人的，然后那个没事了就转到那里边去了，然后他呢 就在那不停的晃，因为他个子比较高，老就特别引人注目嘛，然后就是老在那儿，老在我眼前晃晃的。但后来又就是就出来跑到我面前了，再后来自己萎咕萎咕的，鼓足了勇气就开始跟我说话，然后那个说 搭讪， 说去一块滑什么的，我说不会滑，然后就反正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种模式。 好词，但是是这女孩也觉得这男孩挺好的， 嗯。我觉得就是刹那间的那种 感觉 吧。 哦，其实大家听这个，燕敏说话哈，她肯定不是北京人啊，但是她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是南方的那种柔婉，这个白白净净的，实际上是山东人，是吧？ 对， 啊，您先生是北京人， 对，他是北京人。 哦。那后来两个人在一起有了宝宝哈。我们生活中，我们这本书中其中有一个段落叫生活片段，这里面有点点滴滴你家庭里很温暖的很温情的这种可以说是高光时刻哈。一会儿我们要和大家静静的分享。嗯，刚才跟大家说的是趣味人生其中的一篇哈，你们俩这个掉海里了啊。然后还有一篇我觉得这个题目也挺博人眼球的，叫与死亡的两次照面儿。照面， 对， 这么年轻哈，中年，刚刚步入中年，怎么就和死亡有两次面对面的机会？ 是这样，就是第一次的时候是，实际上那个时候我是在那个中央电视台，当时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然后那一段时间是香港回归吧，做那样的节目特别紧张，然后等于说累了好几天，到了周末的时候。我就不起来了，我就那个就是一直在睡觉。刚一醒来的时候，然后下了床，突然就晕倒了。晕倒了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有我觉得得有几分钟，或者是十几分钟，我就不知道了，没有知觉了。那我觉得这是跟与死亡的第一次照面。当然后来肯定是醒过来了。 这中间没有人去扶你去救你吗？ 因为当时是周末嘛，周末那个我爱人在， 他就 当时就是，立马带我去医院了。去医院去输了液，后来醒过了，后来就好了嘛。这是第一次，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一般轻易不会遇到这种事情嘛。我就觉得这个中间的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这是一次照面。另外一次照面呢，就是我有一次是做检查到那个武警医院，他那个妇产科的大夫，我是做那个乳腺的，就是例行的。我说有时候女人容易有那种，比如说像乳腺啊什么的，出点小毛病。后来他就跟我说，拍了那个片子，然后跟我说，你这个看不太清楚，就是模棱两可，你知道吗？把我说的特别含糊。后来我都问到他了，我说大夫，我说如果要是那个。 结果不好， 哎，结果不好，能活几年？我问的特别直接，你知道吗？ 你说这个时候，这个患者是心里多么的恐惧和绝望啊！ 哎，我倒没有，我觉得没有特别绝望， 就是带着恐惧啊，担忧啊， 就跟他讲， 当 时都没有想到这些恐惧、担忧这些词儿，真的是，我说那最多能活，假如说万一要那怎么样的话，他说。能活十年呢，我一听特别恐怖，这次我觉得开始有一些恐怖。 不是，没有得到确切的这个诊疗结果，就说你能活十年？ 不是， 啊、 我说万一嘛，我说假如说万一要结果不好， 你可能也是逼那个大夫。 这个乳腺的这个、那个什么能活几年？我都问的这么直接，他说能活十年呢，好像还挺满足的。我心说，我当时刚好年轻，然后怎么就刚还能活十年、 然后就是说你还有十年可活，你当时想什么了？ 然后我就拿着那个，因为他毕竟没有确诊嘛，然后我就拿着那个片子，立马就当天没有停，我就立马跑到那个肿瘤医院，然后那个肿瘤医院的大夫就看了那个片子之后说。好好生活吧，一点事儿都没有。然后那个当时我就放松了，我说哎呀，我说那个武警医院的大夫快吓死我了。说是这样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也有一些思考，因为毕竟你这个更很难遇到，你知道吗？就是说遇到这种好像跟死亡很接近的那种感觉，当时确实会有一些感触。因为当时我想到了什么呢，就是首先我觉得并不像想象的那么慌张。首先呢，我是觉得就是说，在以后的不管怎么样，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肯定想到了自己的家人，比如说老公啊、孩子啊、父母啊， 一定要对他们更好。另外我想到了就是说，回顾以前走过的路，实际上真的是坦然无悔的那种感觉， 哦， 特别坦然的那种感觉，就是说你会很迅速的去回顾你的从前， 嗯， 就是说你有没有什么遗憾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没有。另外就是特别让我惊讶的是还有一个，当时我想到了，因为当时我包括这些书啊什么都没有出，但是我陆续的在写东西，你知道，当就是一种习惯了。我当时甚至想到了，我说我那些东西，那些写的那些东西怎么办， 嗯， 这是让我没有想到的。因为你想到亲人是正常的，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时刻我意识到，难道这些东西也那么重要吗？ 嗯， 但是你仔细回想，我觉得就是说我写的这些文字吧，实际上我不是把它当文字去写的，有的时候包括刚才跟你讲，不是说为了出书去出书，实际上它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或者是你生活的一部分。比如说你刚才谈到那个生活的片段，实际上它就是生活当中实际在发生的，让我觉得很温暖也好，或者是说有触动也好，我是觉得是把它当成了，它不是一种文字，而是说作为我个人来讲是生命的一部分。 嗯，所以说陈女士是多么多么热爱写作哈。 我觉得说热爱写作不如说热爱生活。 热爱生活是吧，因为这些文字记录了你的生活，所以你在那样一个时刻还会想起他们啊。这个文字和你的亲人甚至同时被你想到，可想而知它对你的意义是什么，是吧？ 对对对， 嗯， 我觉得就是说它实际上就已经成为了生命的一部分， 哦， 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字，或者是单纯我是为了去出书，我去写这个书， 嗯， 我去努力怎么样，我没有努力过，也没有刻意过。 嗯，对，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它会成为四大名著之一哈，就是喜欢写，就是爱写哈。 嗯， 其实这本书里头哈也提到了好多关于自己家庭，除了这个先生孩子之外哈，还有就是自己的父辈， 对 啊，对你的那种关心，对你的那种呵护。比如说这一篇叫那份浓厚深远的爱啊，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你觉得足以打动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那个实际上包括这种性格的形成，我觉得是跟就是父母的爱呀，就是从小的那种呵护，包括你童年， 嗯， 包括你一直走过来的这种爱是密不可分的。 您觉得您是什么性格？ 我觉得我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是比较单纯，再一个比较热爱生活吧。 嗯， 还是比较相对比较乐观， 嗯， 比较对，是这样的。然后那个这个有一篇文章是写您刚才提到那份浓厚深远的爱， 嗯， 这个呢是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细节，是那个时候就是我其实包括现在也是，我不是职业就是做报纸嘛，然后那个比如说去排一些版面呀，或者是去做一些文字相关的工作，这是我再正常不过的工作了。那天天都在发这些东西，编这些东西，写这些东西，对我来说真的就是不能说不珍惜吧，就是说太司空见惯了， 嗯， 是很寻常很正常的一种工作。但是我爸爸呢，就是有一天我就发现他吧，就是在我因为我当时弄那个头版嘛，他就在那个版面上刻意的标出我的名字，然后写陈彦敏安排，就他把这个特别当成个事儿，你知道，就好像是我做了一件什么多了不起的事情那样的。我不知道他心里引起的什么，我就看了以后我就觉得特别可笑， 嗯， 我当时第一反应是特别可笑，我说你怎么那么逗啊。 那时候你有孩子吗？ 那时候有，我就呵呵的乐，我说你太逗了。然后说完了之后，实际上你再静下来想一想，就能够体会，慢慢的就是说你静下来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就是另外一个瞬间，你就会体会到这是一种非常深厚的一种爱。因为你联想到这时候，我就会联想到比如说我的孩子，那比如说我小时候，包括我回想到我小的时候，我爸我妈就是把那个我小时候学习成绩挺好的，老考双百，当时语文数学嘛，小的时候，然后那个每次都给我留着，那也是跟这个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一种爱的一种串起来的东西嘛。 嗯， 然后包括我现在联想到自己的孩子，比如说他上美术班画的那种画，我都给他一张一张的都留下来，实际上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爱的像传递或传承一样的东西，它实际上是作为家长的一种非常深厚的一种感情在里边， 嗯， 这时候我就突然觉得真的不可笑， 嗯， 就是变成一种感动，或者是说一种更悠远的一种思索了。 嗯，就是有的时候你对孩子做什么哈，可能孩子不会回馈给你， 但是他会把这种爱传承下去，他会这样的对待他的孩子。 对，一个是这个，另外我觉得就是说，当你心中有这种爱的照拂的时候，不管是包括你，比如说，我对待我的孩子，那我相信将来就即便是不管他走入什么样的，包括是即使是在比较黑暗的时候，他也会看到光明，就因为这种爱的存在，他也会引领他去有这种光明的指引。不管是他的父母在还是不在的时候，这种东西都会去点亮他。 嗯， 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很温暖，怎么说呢，值得汲取的一种东西。 嗯，爱的照拂，点亮他哈。很温情的语言。这篇文章哈，还提到了好多你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比如说有这样一篇叫《是谁，让不信任变得如此直白》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小故事？ 是这样，因为你生活当中会遇到方方面面的事情，可能不经意哪个事情就会触动你。这个是这样，有一天我去接我女儿放学，就被一个发小广告的人给缠上了，你知道吗？就是说，他说。你去做培训，做培训吧，带着孩子做培训班，到培训班去看看吧，然后怎么样？我说不需要，然后什么的。然后后来他就说在什么什么地方。后来我一听在我家门口，我就多问了一句，这不得了了。然后他就说，那你留下电话吧，姐，然后怎么怎么样这样的。我说不能给你留电话，一说留电话真格了吗？我说不能留电话。他说你不信任，你不信任我呀？为什么不能留电话？你不信任我？我特别当时连想都没有想，我说。我不信任你，说的特别直截了当。但是就是说完这句话之后，你知道吗？我突然意识到，突然就是脑子里就是又回过头来想冷静下来的时候，我想，我现在怎么都变得这么直白了？但是你再想一想，就是当今的社会环境，你比如说，你家门口就贴的那个警察给你贴的小警告，然后当时要防止什么什么什么，就这个环境现在它确实这样一种状态。就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到，就是说，一种社会的一种现状，跟投射到人的心理上的一种反应，从这个小的事情上头，让我联想到了这许多。 我觉得陈女士是一个很敏感，然后很在意别人感受的人。 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容易信任的人。实际上我觉得就是。特别多的时候，绝大部分的时候，其实我都是抱着很信任的态度，就是首先都是肯定是朝好的方面去想。 今天也特别特别感谢燕敏能够光临我们读书俱乐部，感谢所有收听今天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哈，欢迎燕敏以后继续来做客。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沿途看日落，忘了路上一个人最寂寞。生活灿若烟火，也一样只剩下辽阔。最爱的偏方了，舍得的纠缠像野火，是过客，是坎坷。更荒唐，笑着哭了。谁不是洞若观火，有心甘情愿的陷落。爱恨这一场大梦，把春秋虚度了，还是聚散离合。到底要多少情感，能经得起长路漫漫？就算是走过了坎坷，又怎能简简单单说声遗憾？